人。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日本陆军中有一批狂热的年轻军官，正在策划利用溥仪五子迫使其退位，让位于其弟溥杰。 溥杰也是地道中国人，这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在于，溥仪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的联姻，日本方面正在为还没有结婚的溥杰安排一名日本王妃。后来在1938年，溥杰终于娶了日本皇室当中被称作第一美女的嵯峨号为妻。日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改变满洲国皇家的血统。无论溥仪还是溥杰，对日本人强塞过来的婚姻都是十分戒惧警惕的。日本方面曾经多次要给溥仪配日本王妃，都被溥仪婉言拒绝。溥杰后来接受日方的婚姻安排，也颇为无奈。其实从家庭而言，溥杰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温和与修养让一度试图以死抗婚的嵯峨号深受感动，即便在战后多年不通音信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着对他的等候。然而政治是政治，脑子遗留在封建时代的日军军官们因此觉得娶日本王妃的溥杰会更让人放心一些。于是暗杀掉碍事的溥仪就成为这些头脑简单的军官们最为直接的想法了。不过他们也不想给日本帝国惹下麻烦，所以如果案子由小剑山登这种所谓的清华派来做，无疑是最理想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别说是一支枪了，就是飞机大炮，只怕冈岛也能给小剑山登偷来。这一切只是猜测，不过溥仪确实曾为日军试图推动溥杰继位颇为痛苦。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坦诚，这一点让他和普杰从小共患难的兄弟之情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小剑山登的暗杀计划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策。由于东北抗日力量此起彼伏，日军上层并不愿意轻易地在伪满政权内部做大的调整，以免引发不稳局势，所以这次流产的暗杀就被轻易地甩到了历史的背后。只是并不知道这次暗杀的溥仪不久以后就得到了关东军新的建议，建议溥仪任天照大神为祖先，以便进一步体现日满合作的精神。这种事情溥仪也只能捏着鼻子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因为后代引来暗杀也就罢了，连祖宗也被人家琢磨，溥仪心中怎样想的，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虽然抗日战争的全面开战被定格在1937年7月7日，但是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准备却一直在紧锣密鼓。1935年，日本出版了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其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信息。而其中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颇为引人注目。照片中中国女兵背靠军列，捆扎绑腿，一派战士气息。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128事变中所留照片。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中曾有大批女战士，比如卢沟桥事变以后广西组织的广西女子学生军，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宇组织的广东女兵，都曾经在抗日战场上颇有名气。抗战文献中最早出现女战士的身影是在1932年的128事变中，上述照片应该就是此时留下的。第一批出现在近代沙场的中国女兵居然是大学生，冯庸大学是何出身，竟有如此举动？冯庸大学之名来自校长冯庸，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与张学良同年，两人结拜兄弟，感情深厚，至死不渝。冯的父亲冯德林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至交，陆林出身，曾任民初陆军第28师师长。1926年冯德林去世以后，冯庸拿出冯家几乎全部家产，包括几十万亩田地钱款，总价值达近400万银元，在沈阳铁西汪家盒子村创办了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冯庸其人颇有些太子党风范，会开飞机，喜欢率性而为，爱好广泛，出手大方，同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爱土情结，与张学良因为思想接近颇为莫逆。他办大学全部免费，但却不仅教授学生学习文化，面对内忧外患，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卫国与建国能力的新青年，因此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以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1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 学生也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成为后来冯庸大学学生军的骨干力量。由于其校教育一向以爱国独立自由为宗旨，日军早已对其不满。918事变中，冯庸被软禁，日军将冯庸大学洗劫一空。后来冯庸被劫持到日本东京，在一名日本朋友帮助下才逃离虎口。到达北平的冯庸很快将撤离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师生组织起来，一面继续教学，一面筹建学生军抗日。1931年11月1日，在张学良支持下，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由于冯庸办学时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学生军中有十多名女子学生，被称为抗日花木兰。1932年128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这些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男女大学生在战场一线做了很多工作，事迹广为传颂。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19路军宣传材料中曾有一批冯庸大学女兵照片被刊登出来，当时十分鼓舞士气。不过这批女兵照片如果和本书题图照片相比，可以发现有两处不同。首先，19路军宣传照片中冯庸大学女兵接待式样优雅的船形貌，而且服装剪裁颇为合体。其次，这些女兵在做射击动作时并不标准，而且表情上带有战场上不应该有的轻松。与之相比，题图照片中的女兵头戴大盖帽，表情更为严肃。这其实是拍摄背景不同造成的。19路军宣传材料中的冯庸大学女兵实际拍摄于战斗结束以后。淞沪事变以后，上海的抗战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著名电影制片人张石川因此派出摄影师以重现当时的情景的方式拍摄了大批电影胶片和照片，因此这批照片属于摆拍。然而怀国怀家仇，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到战场并非镀金或摆姿势。根据历史记载，他们却曾深入前线参加直接战斗。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海军行动。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安全一些的任务。但是3月1日，日军以一个师团在19路军侧背的七垭口登陆，直扑其后方咽喉浏河。此时19路军在浏河没有驻军，守在那里的就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军。幸而增援上来的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宋希濂率521团第一营及时赶到，否则这些学生可能全部要在浏河打光。于是就有了战场上和摆拍中两种不同的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没有证据表明冯庸大学的女生在浏河保卫战中曾在前线作战，但是从日方发现的资料证实，他们确实参加了第二年的热河保卫战。在热河长城战役中，冯庸大学的三名学生兵在陵园战斗中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做杨淑珍的女学生军。我方历史文献记载，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杨淑珍等人大约就是在此时开赴前线的。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的衣着也是大盖帽、大绑腿。幸好，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兵后来脱离险境。由此可见，冯庸大学乃至当时东北各地的男女学生们并没有因为自己书生的身份远离战火，他们曾经为了自己的故土投笔从戎，在这一页历史上留下了自己血与火的记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根据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的东北军是有坦克部队的。那么，这支当时中国少见的机械化部队在事变中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日本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展示了其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以后缴获武器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日军在北大营缴获的东北军的坦克。从图中可见，北大营驻军至少有六辆坦克，这些坦克分析判定为张学良部东北军装备的雷诺 FT-17 型法制轻型坦克。雷诺 FT-17 轻型坦克1917年制造出第一辆样车，同年9月批量生产，是法国在一战中生产的轻型坦克，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备可旋转炮塔的坦克，战斗权重7吨，最大时速10公里，成员2人。这是一种早期较为优秀的坦克，曾被大批制造供多国使用，直到日军进驻印度支那，驻越南的法军仍在使用这种坦克。在二战前的中国各路军阀当中，东北军是最早使用战车的一支。张作霖时代，东北军曾装备过一批雷诺 FT-17 坦克，大部分配装捷克造 ZB-26 式机枪。东北军拥有的雷诺 FT-17 坦克大多采购自法国，也有部分来自波兰和西伯利亚俄国白军。张学良将军似乎对法国武器情有独钟，还曾多次从法国采购高德龙式飞机，可惜也在918事变中被日军缴获。1926年在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战斗中，东北军曾使用这批雷诺坦克，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近代化坦克车辆进行战斗的记录。此后，东北军曾在多次内战中使用装甲部队，雷诺战车是其主力。在918事变前，驻防沈阳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的精锐。根据记载，该部辖三个步兵团驻守北大营，是张学良的看家部队。该部装备有迫击炮、平射炮、轻重机枪、车辆骡马，甚至还配属一批雷诺坦克，是东北军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旅。日军这张照片证明了北大营守军装备坦克一事并非子虚乌有，但是在北大营被攻占的过程中，却只有日军战车进攻东北军的记录，而没有东北军用坦克迎战的记载。根据东北军老人的回忆，这批坦克共计12辆。在日军进攻北大营时，由于东北军奉命不抵抗，坦克既没有加油也没有装弹，以免构成日方指责东北军起衅的借口。待局势发展到无法控制，战车已经既来不及投入作战，也来不及逃离了，只得放弃，导致这些坦克被日军俘虏。这批坦克在北大营被俘以后，有资料表明，日军将其用于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后将一部分车辆运回国内研究，一部分车辆转交伪满洲国军。 其实，日军在沈阳投入的战车多为轮式装甲车。从战斗力对比而言，雷诺 NC-17 战车还要胜之一筹。因此，有战斗经验的东北军战车部队未经抵抗就束手被擒，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不过，东北军装甲部队的雷诺 FT-17 型战车并未在918事变中完全覆灭，部分车辆被带入关内。1933年春，张学良曾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赠送了雷诺 FT-17 战车两辆和沈阳兵工厂自行装配的装甲汽车四辆。这些车辆后来成为装甲兵学校的重要装备，训练出一批在抗战中英勇无畏的装甲兵学员，总算是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围攻在租界中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几乎全歼在沪日军。在进攻杨树浦战斗中，中国战车部队出动三辆维克斯6吨半战车，拼死冲击日军阵地，但因为寡不敌众，而且中国步兵部队缺乏配合坦克兵进攻的经验，在战斗中三辆坦克先后被毁。在其中一辆坦克被摧毁以后，日军打开坦克的舱门，发现其车长和机枪手均死于日军炮火，但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们说，这是在此前作战中罕有见到的，可见中国军队这一次的作战决心不同凡响。他们在那名车长口袋里发现了他的证件，那名车长是中国装甲兵团的一名军官，姓钱，满族。这名战死上海的坦克车长，应该就是从东北撤出的装甲兵之一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除了坦克，东北军中还有很多先进的装备，比如航空毒气弹和冲锋舟。这些武器在战斗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